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联话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900内地的听众， 香港听众呢18723346，那么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今天这个话题，也相信呢很多的网友都有话要说哈。我看到腾讯他们有一条新闻，就是李天一最新的进展。据说呢最新的消息什么呢？就是律师团队换人了。一开始呢是一个姓薛的律师吧，好像在月底的时候给换了啊，有一个标题 薛振元， 非常的非常刺激，怎么想、他说李天一他妈的要求太高了，这是没 这是很多报章 的 标题， 妈妈 的 要求太高。对， 然后呢这个新闻后面我看到腾讯后面的评论有15000多条、你看网友对这个多么关注，所以你对这个案子有想法的话，欢迎你随时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好，这个李天一的案子啊，我想这么受到广大群众哈、这个咱们网络群众的关注。主要是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古典的小说哈，提供了很多类似的例子。我马上就想到《水浒传》里面的这个高衙内，你知道吗？就是高太尉的儿子，哎，高衙内欺负林冲的老婆，把人家给逼上梁山了。 还真是 这样的形象哈，一个就是权贵之子，然后在那边欺负别人，甚至很多时候涉及到性暴力的，这个在咱们的小说当中，在戏曲当中是人民群众非常喜闻乐见的一种故事，所以说很容易李天一的案子大家马上就给他套上去了。那很多人就会抓住李天一的父亲啊，李双江的这个军人身份啊，有人会说，哎，这是一个将军啊。那其实我觉得还是必须要解释清楚的，就是李双江他享受这个将军级的待遇啊，但是其实作为他们这个文艺兵来说，并没有将军的这个头衔。因此有人说，人家说唱歌唱到将军了啊，这个不是一个确实的说法。但是呢，李天一他确实出生在一个不是一般人的家庭，这个所有人都得承认。其实很早就已经登上咱们的新闻舞台了，在未成年的时候就已经驾驶豪车好、把人撞伤，然后呢还拿出了这个仿制的冲锋枪出来威胁别人。这个呢已经让公众对于这么一个所谓纨绔子弟，或者说一个家教失败的一个孩子的形象已经是深入人心了。这次爆出了这个强奸案，或者有人说是轮奸案，那更加是让人很多，我估计电视机前的师奶当时一拍大腿说，我就知道孩子会这样。 其实你看李天一他的成长历程啊，大家都会想，你说他当小的时候，李双江上《鲁豫有约》啊什么节目把孩子给带上，各种的访谈晚会音乐会，他呢还动用，因为是在圈里面还是德高望重的嘛，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就请很多的圈内的好朋友、师生给他孩子捧场，给他专门办了一场独唱的音乐会，好像、当时还引起轰动的。当时上《鲁豫有约》的时候呢，就夫妻俩嘛，就说鲁豫问他怎么教孩子，他说我们应该算是根正苗红的吧，我们家庭、我呢就不要让孩子这个随性的成长，他妈妈他说要求比较高，想让他成为科学家呀，甚至拿诺贝尔奖，你知道吗？所以可见这个孩子啊是从小背负着非常非常高的期望，而且李双江可以说是老来得子，你说 那又特别宝贝哈， 特别特别宝贝，所以他小的时候上的人大附中还是附小、就其实一般 北京的 非常 非 常难上 的 学校吧，对成绩要求非常高，但据说他成绩不咋地，但是文艺方面是有特长的，包括体育啊、后来好像去美国一个 冰球学校， 但是在美国呢据说也是恶作剧、说美国同学什么他给你那个吃的东西还是什么东西里面下洗衣粉，你知道吗？当时那个老师都震惊了，他这个中国的孩子也太调皮了吧。 好，这个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呢，那涉嫌了这个强奸案啊，从二月下旬爆出这个案件开始到现在为止呢，其实李天一本人呢因为是属于羁押的状态，一直没有这个出来露面，但是他的律师却是隔空的 掐架、 或者说呢他的律师前后律师之间和他的律师以及受害人这个杨小姐的这个律师之间是隔空的掐架。我们最近网络上出现一个新的词汇哈，叫做轮流发生性关系，这个呢是源于 这个李天一的之前的代理律师这位薛律师辞职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李天一的母亲孟歌要求自己是给李天一做无罪的辩护，哎，他觉得这个李天一涉案太深啊，没有办法达到。那在之前的一个媒体的这个声明呢，那媒体说是引述警方啊，说对于案情的描述，说是李天一以及其他几位这个共同涉案人是轮流和这位女性发生了性关系。大家听上去好像觉得是一个你情我愿的意思。 Vincent， 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你这个是刚才那个轮流发生性关系的那个讲话之后，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愤怒，这肯定是托词来的。所以你可以这样说，你轮流跟他发生超友谊的关系，是不是更加文艺一点？ 超友谊的关系， 就是完全是， 就好像像那周星驰的电影里面说， 对，完全是废话来的。 下一份律师 明明是轮奸， 超友谊的 轮奸就是轮奸，这是一个罪来的。为什么是轮流去发生性关系？好像在排队做什么？什么交易的活动一样。 是， 但是现在呢，可能你说审判的过程当中，他究竟事实是什么样？我觉得谁也不能下定论。所以律师他的措辞，你说严谨吧，也可以这么说，他就会留下一些想象和做文章的空间。我把话我不给说死了，因为你不知道最后他审判结果是什么。你看，就有一些专业的律师他怎么分析哈？他说为什么月底这个薛律师他会辞职？可能一个原因是经过一段时间接触，被代理人对律师的能力不甚满意，可能是孟哥也是歌唱家，或者律师自我感觉呢，我没能力满足你的高要求，比如说无罪辩护，我可能做不到。第二个呢，律师可能有他的职业的操守，就你看现在大家不都习惯于舆论审判呢？你看这么大的舆论压力，大家都好像下意识第一反应都是那肯定是啊，这个又是星二代，又是什么京城四少什么的，这一定是丧失道德。他说我是压力太大。第三个可能觉得这个案子社会关系太复杂，据说之前不是有谣言吗？但是现在也我没看到官方的去证实。他说伙同他的四个九零后 都说是更有背景的， 更有背景。你说这后面到底牵涉什么样复杂的社会关系？我这个得罪不起，我左右逢源做不到，代理下去，你对我职业生涯可能不是什么非常好的一个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对于 对，就算了这个案子，觉得免得受伤。 的确，我们看到今天的一条新闻是在换了代理律师之后，最新的代理律师的这个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的网站遭到了黑客的攻击。 哦，是吗？ 这个应该是因为我估计是处于这种群情激愤啊哈，现在造成一种压力，就是代理李天一的这个律师他压力很大。这个说实话呢，我觉得还是得公平来说哈，李天一他即使是作为犯罪嫌疑人，他也有请律师的权利。 那当然， 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把这个怒火泄到他的律师的这个身上，而且即使是他的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我觉得这也是他的职业上的一个判断，一个选择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人都有在法庭上有一个争取公平审判的一个权利。 但我觉得这个案件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关注，是不是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案的判决是有一个代表性呢？是不是因为过去也有太多一些所谓的富二代或者是新二代的一些特权的一些案例，所以他们呢就希望，这主观的期望就是这次的事件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公平的审讯，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还真是，你在北京的话经常会收到手机短信，说这个专业监狱里捞人，拘留所里捞人啊、捞一个多少钱？这个我看到网上有人跟他这个逗闷子的，说好，这个我钱不是问题啊，你尽管捞来。然后对方那个人说，好，哥们儿，这个先打100万过来，你要捞谁？然后他说薄熙来，然后对方回了个短信就说你坑我呢，你这是。 所以很多时候啊，你看谣言，大家说谣言是什么？是遥这个。遥远的预言、就说你很早之前你就预知到未来会是怎么样子。当然哈森讲的国内的民众情绪一定是有的，因为就太多的对于司法好像又不是非常的满意呀，觉得也不是非常独立呀，背后你不知道有多深的水、 关键是没有信心。 就是这样的情绪，你也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的公布的话，我会觉得你说这么一个官二代新二代，我好不容易抓着你的把柄，是这么容易的把柄，如果没有获得我如愿以偿的审判的话，我心里当然不服气。 这个把柄是相对来说一个很好抓的一个把柄，你说已经是轮奸案了这个事情，而且 关键是这个孩子还屡教不改、你之前又撞人、 他的这个坏人的形象已经被钉死了， 确实， 所以说他是很难再翻过来的。所以现在作为公众的情绪来说呢，有一种这个痛打落水狗的一种感觉。这个是已经我估计李

视频啊，还包括了对于他这里原文当中是说，未成年嫌疑人李某某及其家人进行了大量的侵权报道。那甚至呢，在这份律师声明当中还提到说，不管怎么样啊，李天一的父亲，也就是这个李双江先生，这个还是给人民带来了很多欢乐的这个老艺术家，还是大家需要保护的。这个就让大家觉得特别的费解，特别的奇怪。好，很多人也是发起了反弹。那在另外一边呢，李天一案的被害人杨女士啊，在7月11号，就是昨天晚上我看到的这份声明，她是委托自己的这个代理律师田律师发出了一个声明，说啊，得知了李天一的代理律师要做无罪辩护之后呢，心里非常受伤，感觉到受到非常大的伤害和打击。而且呢，从案发到现在，不管是李天一自己还是李天一的家人，没有人向他表示道歉。而且对于这个案件发生的情况有一些描写，说是当时在自己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李肆意殴打侮辱，并轮番施暴，身心和心灵受到极大摧残。说是这个对方的这个律师声明呢，也让这个杨女士感觉到是在本来已经是受到巨大伤害的这个情况下，进一步的二次的受伤。因此呢，双方的这个律师是一个隔空的对喊。 看到微博哈，又是网络狂欢炸开了锅，网友就说老艺术家这个词儿算是毁了。还有一位律师，他应该是在微博的关注者最多了，袁玉来律师，他昨天写了一个文章，他说李天一案新律师，媒体有义务保护老艺术家们，评作最雷人新闻，并贴出李双江和李天一的合照。他说呀，我国的法官高官很委屈，一个人唱歌唱成了将军，时刻享受着鲜花和掌声，竟然不是去感恩人民，而反过来认为人民应该感恩他，甚至儿子因为打人被劳教之后又涉嫌轮奸的时候，不是反省忏悔，而是认为人民有义务保护他。他说这是我国高官的普遍心态呀，时刻享受着特权，却认为自己一辈子都在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牺牲。这句微博啊，经在网络上是引起一片叫好声 啊，这个是点出了很多人没有敢讲的一句话。就是觉得虽然说现在讲公仆公仆，但是很多人还是抱着一个父母官的一个心态。所以你到底是仆还是父母呢？我估计大部分人哈，嘴上说的是仆，心里想的是父母。 倒是你说这个隐私哈，你说他算不算侵权？就媒体那个把李天一的照片啊、名字啊什么的，一开始我记得以往有些未成年案子的时候，媒体除了他一定会李某某，或者他不会报全名， 就甚至是像在海南的这个校长开房案当中哈，对于这个校长什么陈某松啊，什么样这样的，就是即使是成年人，他也没有报出全名来。当时因为还在可能在一个侦查阶段， 对。 不过呢，有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冰教授他就说，李某某的名字呢，是不是首先由北京警方公布出来，这个比较难说。而且说如果是隐私已经公开了，媒体再做报道就不构成侵权，这是也是来自法律界的意见。 哈森什么意见？ 因为在香港也是呢，就是嫌疑人他的身份还是受到保护的，特别是那个未成年的那些人。所以呢，刚才你们说的在香港呢，就主要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他们点名就很少了，姓名也不一定会拿出来的，因为 连姓都不会提。 对对对，所以呢，这是香港的处理的办法。但是在内地来说呢，刚才你们说是谁披露这个姓名啊，暂时还是没有确定。 这个因为最早的来源可能是我们在微博上看到的比较多，但是我有这么一个印象是公安至少没有阻止这件事情的这个披露，而且公安是，我当时记得有一个很细节的描写是说在停车场拘捕了这几个人。那我想这样的一个 最早爆出来，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南华早报的微博， 对， 他的微博的名称是南华早报的编辑。但是我想呢，如果是跟公安爆出来，不太可能吧，是不是？是因为这边严重的案件，他们 所以这个无从 随便去处理啊。 我觉得媒体处理的手法上当然是有可商榷之处，但是呢，现在媒体仗着什么吧？仗着民意。 对， 我站在人民的立场，你说我不报，人民不答应啊。不过腾讯，我看到他们编辑挺厉害的，他就给你猜测。现在你们说要无罪辩护嘛？ 对， 我给你设想几个条件，有什么样的条件可以最终真的是酿成无罪的？他说，第一啊，酒后乱性。或者呢是李某某是病理性的醉酒，或者是 虽然在场，但是却没有实施强奸，这三种可能性就可能会导致他最后是无罪的。所以律师他发出来声明一定是非常讲究。但是讲究完了之后，你现在会看到公众不会是站在同情你的立场上， 没错， 反倒是让人抓到第二轮的把柄。但是中国的媒体啊，之前我们采访那个阮方民律师，浙大的一个教授，是做张高平叔侄那个案子的时候，他说的有一点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现在中国都是非常习惯于舆论审判，所以你说现在司法确实你给人印象不是很独立的形象，但是呢，民众的法治的意识和法治观念有进步到什么地步吗？这个也让人产生怀疑。如果真的是所有人的对立面，我觉得你有罪，最后审判出来，我依据事实，我依据取证之后判断出来你没有罪的，这个当事人会答应吗？民众会答应吗？他说现在的司法的制度就是在于这，舆论力量太强的话，我的司法，我的执行，我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承担做出是依据事实的判断，是疑罪从无的原则，你顶不顶得住？这真的是个问题。 但是我在香港的角度来讲，就是那个判决就是判决，比方说你刚才说有一些科学的证明或者是一些证据，那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是完全不用考虑这个公众。 哎，这个不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界限那么简单的。你比如说，你这个很多的量刑的时候，你是判三年还是五年？ 但是我 这个时候 我是有罪，我说是有罪还是无罪，不应该考量就是 公众的 预期是怎么样的。 哎，所以你看陈振聪的那个案子的时候，法官专门跟陪审团说，你们不要受媒体和道德的影响，你们根据事实讲话， 应该是独立的。 对，后来是大比数嘛，八个陪审员7-1，最后还赞扬他们说这是一个模范的陪审团，他们用这个耐劳27天嘛，据说最后又没有什么。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区别啊。你说这个香港的这个陪审团的制度，他们陪审团他理论上你在审理的期间你是属于一个隔离的状态，你不可以上网啊，不可以看电视，理论上你不应该受到外界媒体的影响。但是在内地的这个审判制度呢，它是一个秘密合议的一个制度，它并没有陪审团，有一个人民陪审员，但是这个人民陪审员并不参与到其实最后做决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因此你说这个法官他怎么样来判断这件事情，他有没有能够说顶住民意，做出甚至是有的时候做出民意可能会有反弹的这样的判决，我觉得其实是很大的考验。可能两个威胁，一个在于说司法不独立，另外一方面呢，你完全的这个受到舆论的影响呢，恐怕对于司法的公正性也不会有任何的加分。这个就让我想到之前在应该是几年前在陕西发生的一个在道观里面的这么一个杀人案，这个犯罪嫌疑人是这个杀人的凶手是姓邱哈，当时呢就有很多的专家医生指出来说他家族有精神病病史，当时法院是判了他死刑，但是呢有不少的专家质疑说你应该给他做精神病的鉴定，但是民意汹汹啊，因为杀人杀的实在是太多了，大概有8-9个人吧，反正是一个就是已经在民间的一个杀人魔头的一个形象已经塑造成了，所以当时就判得快，审得快，然后这个结案结得非常快，杀得也快，死刑就很快就执行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并不是说这个法律当中并不是很多东西黑白对立的，你不是啊一定民意就是对的，有的时候你这个法官专业的操守他也很难拿捏。那关键是因为你现在在内地的这个法院系统，它司法系统因为之前的一些没有缺乏独立性的一些潜力哈，已经丧失了它的一个基础，所以现在呢就完全会被民意牵着走，这恐怕是另外一种威胁。 对，所以中国的司法，你说首先是个被动的，我的司法的权威，其实不断的在受到挑战， 本身就没有权威了， 我没有权威性可言，我做什么样的审判？如果说你说判的过严了，可能你看现在隔空掐架，其实也就是想争取这个舆论的同情。 对，大家其实不是在争取法官，在争取舆论， 都在争取同情。但是这个时候有声音跳出来说，你说你争取同情是同情，声明是声明，但是还是得谨慎。谨慎完了之后怎么样呢？媒体归媒体，司法归司法，两样是分开的。 对，所以有不少人评论说这两份律师的媒体声明都不怎么样， 都不怎么样， 都不怎么样。 这个 对第一份呢，就是明显有一点这个故意的硬公关的味道。 嗯， 第二份呢，包括这位代理受害人啊、杨女士的这位田律师的这个声明呢，也有一些故意打苦情牌的这个嫌疑， 是 看不出来、 啊。所以说这两份这个律师声明都有他各自的问题。嗯、那另外一个可能大家关注的地方就是李天一案，其中涉案的其他几个人到底是谁呢？他们的律师好像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出来发出任何的声明。嗯、哈，这又是一个让人产生阴谋论的一个来源。哎，其中有一位呢，现在已经身份公开了，到底是谁？哎，我们待会儿接着聊。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谢。 好，据现在有媒体的披露，哈，知情人的透露，李天一的同伙当中呢，有一位是23岁的男子，姓王，北京市东城区人，系某公司职员。哎，我这个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我这样说哈，应该不构成泄露任何人隐私的问题哈。这个是姓王，23岁，北京东城市人，东城区人，某公司职员。这个呢，就打破了之前很多的猜测。我看到之前在李天一案的这个前期没有公开其他几位同伙的身份的时候呢，哎，各种的预测都出来了，说李天一只是来挡枪的。他出来现在公布了身份，吸引了那么多媒体的火力，还用一个经常打网游的这个术语来说叫拉仇恨。 嗯， 好，这个其实呢是为了保护他的另外几位队友，因为呢另外几位队友的这个家世背景呢都要比李家厉害得多。哈，这个名单已经猜遍了基本上人民日报了、嗯、那我们最后发现这个名字公布出来了以后，好，把之前的谣言就颠破了。看起来好，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这个里面其他的这个涉案人似乎并不是那些更高层的，或者说这个官似乎还没有更大。 嗯，咱们有一种心理哈，就制造非常多耸人听闻的谣言、嗯、因为谣言多了吧，这个当事人他一定是 hold 不住的，一定会得有一个声明或者有个当事人出来辟谣 啊。 辟谣带就是，哎，真相就慢慢的因为谣言的散播而浮出水面、嗯、而且理是不爽， 嗯，逼他出来， 逼他出来，你看最后造成的要么撕破脸，要么就是把原来的焦点模糊了、 嗯、 大家讨论东西完全又是八卦是边角料、 嗯、 最后又给真正的司法给它构成压力，最后真正你说民众从这些不断的也许是不公正也许是引发你更多思考和反思的这样一些案件当中学到什么了吗？ 嗯， 我觉得也未必。 嗯，所以在中国哈，做刑事辩护的这个律师， 嗯， 现在是一个非常风云的群体， 是吧？ 咱们之前也经常有采访，比如说在唐慧案当中、 嗯、 在这个任建宇的案当中、 嗯、 这些在第一线上参加辩护的这些刑事诉讼的这些律师哈，在我看来是现在非常经常介入社会的公共议题， 嗯， 大部分时候经常会有一个哎独立挑战巨人的这样的这个英雄的形象、 嗯、 但是呢在这样的案件中，我是也在想啊，你要是能够出来代理李天一的话，压力也不小。 是， 对，其实在外国跟国内的那些代表律师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我就觉得有很大的分别。好像在美国呢，有一些律师呢就特别愿意借那些据那个争论性的那些案件， 有争议性的 案件，对对对对、 嗯、 几年前那个 OJ Simpson 那个运动员的那个、 嗯、 那个律师呢就特别的愿意借这方面的这个案，因为他打胜了之后他就可以出 名了， 对，扬名、 嗯、 他可能之前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律师， 没错， 没有什么明星，但是他 的美国的好多位参议员、 嗯、 就是后来走上政坛的之前律师，是大家知道这个基本上美国的政客当中律师是最多的，律师当中厉害的政客又往往是在律师当中打过成功的刑事诉讼的这个案子， 对对对， 这是很容易给你 机会来的， 很容易给你制造一个政治影响力、 嗯、 这个就很容易以后走上政坛了。在香港其实这两天有一个这个郭炳联的这个郭氏兄弟的案子很有意思，香港的报纸就发现呢、 嗯、 这个案子还没有开审，双方呢就拼命在抢律师， 对对 对 你说香港的这个律师当然已经很多了哈、 嗯、 但是呢可能作为一个城市来讲呢，它的总量 不是那么的多。因此呢，说这个郭氏兄弟在案件开审之前已经是把香港的大概30多位律师， 34个 律师已经全部 有名的已经拿过来 纳入囊中，光是前期的律师费就已经花了1000万港币。 嗯， 哇，这个律师这个行当真是日进斗金。 嗯， 花了这个这么大的钱以后呢，这些律师就已经全部跟郭氏兄弟有这个案情的沟通之后，造成一个什么影响呢？他们就不能够再去代理这个公诉方， 对 对, 对， 他不能够帮这个这个法庭审理当中另外一方去做什么，所以导致现在香港这个律政司他要起诉这个郭氏兄弟的时候，他还专门到英国 再 去找一个律师过来，所以这个让香港的这个本地的媒体觉得大为惊讶，说啊，香港这么多律师，竟然你已经政府找不到多余的一个律师出来了， 好像在人数上已经输了一大。 所以这个真是打官司有的时候是拼钱的， 政府只有3到4个，还要在海外再招聘其他的。 其实媒体和民众都特别喜欢看这种案子，你说就跟他看连续剧似的。 嗯， 那个龚如心和陈振聪不就是吗？打了这么多年， 嗯， 反反复复，据说现在陈振聪被关进监狱又要上诉了， 嗯， 还又得找律师，他都已经这个破产了吧。但是你会觉得呢，美国你像辛普森案，他之前也是民意汹涌，觉得他肯定是凶手，可是结束之后， 嗯， 判他无罪的时候，嗯，美国有些人还是非常理性的，他说这说明我们司法的公正 独立，至少说明独立吧， 独立 公不公正， 公独立 公 正 难说哈。 就是我完全是因为你中间的取证的过程是看事实说话， 嗯， 我们的法官我们的陪审员没有受到情绪的影响，这是非常难得的， 嗯， 你想在这么大的舆论压力之下他能够保持冷静克制啊， 嗯， 我觉得这挺值得赞赏，但是在中国应该不常见。 你看现在这个李天一的律师还没有这个开始他的代理呢，网站就先被黑 了， 网站已经先被黑了所以我估计这个律师也是很危险， 嗯， 好，他万一你真的假设一种情况他代理李天一了， 嗯， 最后李天一比如说不说他无罪吧，就得到了一个轻判， 嗯， 哇，那这个律师以后可能麻烦有点大。 所以你看他指责媒体的，有时候也不能说他是无名之火，他也是有缘由的， 嗯， 但是呢媒体就更胜一筹，怎么讲呢，就比较会这个 至少 会 站在道德高地上， 比较会自己为自己这个辩护。你看我看一些报纸的评论他怎么讲，加的写的非常玄乎，说李某某啊其实只是一个虚拟的公众用来造句的词，你看你要想想什么意思， 嗯， 他有关舆论快的这个快垒却无关其他，有关舆论快垒却无关其他才是最重要。就说呀，没有无缘无故的舆情指向，也没有被舆情轻易绑架的司法，就说你别看我们这个舆论好像很强大， 嗯， 但其实你真正司法独立的话哪有这么容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哎，他说李某某案呢被媒体与公众不约而同的关注，或许是民意所归，却绝非司法的舆论压力，因为公众从一开始期待的呢就不是让李某某案重判，而仅仅是让该案足够透明与公正的被审理。现在这个案子呢虽然进了司法程序，却依旧无法消弭舆情对于正义的集体焦虑。 嗯， 最后这点说的 不管李天一的案子最后怎么判， 嗯， 我估计这种焦虑在短时间之内都不太会消除。 没错， 你看到之前的这个刘志军案， 嗯， 刘志军案有人就对于这个最后死缓的判决有一点看不懂， 嗯， 觉得不是说一定要判死刑，但是说，哎，死缓他的理由，包括整个审理的过程，有很多让人觉得很暧昧的地方。 嗯， 比如说在法庭上，这个刘志军做出的陈述，要求自己这个自己不上诉，就感觉这里面就是法院也必须要强调说，我们真的不是演给你们看的， 嗯， 我们真的这个审判真的不是一出戏，法院他非常急于的强调说我真的不是一出戏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媒体也好公众也好，就会觉得你法院到底演的是哪一出呢 但其实现在你说仅仅是看戏的心态吗，就有的时候公众想的多一层，你还会觉得李天一他毕竟还是不满18岁的一个少年，怎么讲呢，你说虽然现在也是这个劣迹斑斑， 可能走偏了， 哎，但是真的你说做一个从未成年人想保护他的角度来看，这个孩子将来还能扶得起吗？ 嗯，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想多一层想保护他的， 嗯，你觉得还是这个孩子还是未来有希望有可能。 所以大家那天咱们跟编辑也在那儿讨论嘛，说这个孩子你看将来前途会怎么样，大家说这个要把他送到新加坡去啊什么的，或者要真的是把他送进监狱里面， 嗯， 你真的让他尝一尝监狱的滋味， 坐牢是帮他 才能改过自新，从头做人。 嗯， 你看之前劳教嘛，不是劳教完了之后 说明这个没用的，劳教制度可能真的是得改一改。劳教完了之后，你并不会真正的从他的这个思想意识上面改造他的心。 嗯，好，这个李天一案马上就要开审了哈，我估计到时候又会是一轮的这个新一轮的媒体的狂轰滥炸，这也是会是非常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我们三立化新闻到时候再来关注。好，今天全媒体的这个互动话题哈，日本媒体称中国的航空母舰是纸老虎，那么您怎么看这个东西呢？我估计又是挑动了很多人的心弦啊，咱们好不容易有一条航空母舰了，竟然有人说它是纸老虎啊，那你这个觉得人家这是什么样的心理呢？因为日本刚刚出了防卫的白皮书，其中呢大量的篇幅指向了中国，那很明显在中国的军力的增强呢是确确实实让很多的日本人啊是感觉到压力山大。那么日本媒体对于中国航母的这一番形容呢，你又做什么样的解读？好，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马上来接听电话，我把时间交给燕婷。 每周为老板工作50个小时，每周给父母打3通电话，每周带儿子吃2次雪糕，每周陪老公看1场电影。周末上午10点，《潮妈周刊》，燕婷要你留1小时，只为自己。 金曲歌后由林忆莲拿下，同样入围的卢凯彤来到 U Radio， 他说虽败犹荣， 我觉得很荣幸可以跟他一起齐名。 还不懂怎么样的笑容看起来会比较。 3年前 S17 宣布解散，让他也陷入低潮，他感谢郑秀文、陈奕迅给他机会。 陈奕迅在郑秀文演唱会上看到我，就说原来你会当吉他手啊，你要不要来当我 duo 的演唱会吉他手。 我很累，只身一人前往台湾重唱校园，让他重新认识自己。 干嘛唱了10年又回到原点，真的会有落寞的时候。 卢凯彤的吉他生活，本周6日下午3点，凤凰 U Radio 综合台，动力火车准时出发。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5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我是燕婷， 我是朱明奇。 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日本的这个右翼媒体，他们说中国现在的航母辽宁舰是纸老虎，这样的一个讽刺，也是激起了大家很大的反应。那有人说，哎，这个日本人他们是过度的自信吗？还是说他们是非常的真的是有实力？还是说呢，他们有点心虚呢？今天我们就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啊。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他的那个媒体，他说到的这个内容吧，是7月的号刊的中间有一篇文章，他就说。 中国现有的这个航母不过是纸老虎，即使发生战争的话，也不是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的日本自卫队的对手。其中呢，还非常臆测的通过一些对比模拟那些海战，还有模拟一些结论，说哎，这个中国的海军不行，还是日本的自卫队是比较厉害的。那大家是怎么看的呢？这个话题欢迎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872346，香港的朋友 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下载了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可以使用 FM 上面的一键 call in 的功能，现在可以打进来了。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第一位刘先生，是刘先生吗？刘先生您好。 你好。 来自哪里？ 香港。 香港的朋友你怎么来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 就是请能不能麻烦您重复一下那个话题这样。 这个话题就是说日本的右翼的媒体啊，他们在这个七月份有一个这个刊号上面，就是报纸上面杂志上面说中国现在的航母辽宁舰是纸老虎，讽刺中国的航母。那大家就觉得说是日本人很自信呢，还是有点心虚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就是这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外交层面或者说舆论层面的一种对中国的一种威胁和打压吧，这样的我看是这样的。他这样，这个他右翼这个军国主义立场，他站在这个立场，他的这个言论，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不必多理会这样的言论。 就是说结果不重要，他们的目的比较重要。 他们的目的就是比较重要，因为不同的团体或者不同的立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定位，他会说出怎么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 有点哗众取宠的感觉。好的，好，谢谢刘先生，谢谢你。那刚刚这个男士啊，男士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国家大事或者是这个军事之间战争，因为男生都希望自己比如说有朝一日成为将军啊，然后来指点江山的这种感觉。那这样子的一次模拟海战啊，这个日本的官方媒体不是官方媒体，日本的这个右翼的一个媒体，他给出的结论是哎，这个海战中的中国舰队呢是不行。所以我们来听听是有女士的意见对吗？李小姐来自北京。李小姐你好。哎，您的声音太小声了，可以听到吗，李小姐？好了，可以。说说您的意见。 我觉得他们这些说法还是比较没有意义的吧。 为什么呢？ 因为就算是，首先他们就是对中国这个基本情况也不是很了解，然后就是他们之所以就是抱有这些不好的看法，也是我看有的评价里也说中国人连高铁都搞不好，这种东西怎么能搞好？我觉得这只是用别的东西来，就是从别的地方来推测出来的，也不能代表那个，也不能代表这个真实的情况。 所以在你来看是什么意思？你的观点是什么？ 所以您觉得辽宁舰比高铁安全多了是吗？ 我觉得就是他们也就是说说而已，而且还有日本，就是他们对他们自己那个，就是他们那个日本就是最有名的那个大和号，他们国民应该是对这个就是绝对完全深入人心，觉得大和号是他们国家完全就是地位第一，完全不可摧毁的这么一个那个航母，然后就是这个航母在他们心里是完全是第一位，他们当然不会就是看得起别的国家的什么航母这样。 那你觉得辽宁舰在中国人的心里有同样的地位吗？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还是会有很多老百姓就是不是特关心这个吧。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从那个，从就是媒体宣传上、新闻宣传上也只是宣传这个它是我国的国防啊、军力什么什么的这些象征。然后像这种比较文绉绉的这种比较政治的意义，然后很多老百姓不会关注，不会像日本大和号那样已经拍成了各种什么电影啊什么的，这样比较深入人心。 就是说这个形象还有待加深啊。好，谢谢李小姐。 对。 谢谢 这个李小姐提到大和号哈，其实大和号呢，这个在日本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的意义，但是作为一条军舰呢，它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命运。在二战中，它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在海战中没有用上什么用场，就被美军的航母飞机给炸沉了。但是确实有很多的电影啊，在日本是以大和号为题的，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这个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但是拿这个大和号跟今天中国辽宁舰来比，能不能这样比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大家来讨论一下哈。 好，我们来听听赵先生。赵先生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 来，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今天这个话题你怎么想？ 我觉得日本真不地道， 真不地道， 真不地道。这媒体是吧？挑事儿了。我们为什么我们那航母是实验品，对吧？他这么说的，等于把我们的皇帝新装给扒下来。我们的是弄形成战斗力了，这航母还得5到10年，当然没什么威胁了。而且我们建航母还有我们的政治目的，像刚才那位小姐，很多人都寄予了航母梦，是吧？所以中国政府没办法，先弄这一条给大家看看，别奔心里去。我们打日本根本不用航母，有导弹核武的，是吧？足球我们踢不过大和民族，是吧？可是我们一搞举国制，我们奥运会金牌比他都多了，是吧？是吧？所以日本媒体啊，别逼着中国进死胡同。有一天中国好就不转型了，不搞蓝天了，都搞军事，看你日本害怕不害怕，是吧？而且日本专家的白皮书的，人家说的也有道理。咱们这些军事专家天天在那煽乎着日本威胁论，要造这要造那，人日本人能不害怕？ 嗯， 对啊，这是我说的心里话。 好，这个日本人可能不怕咱们的航母，怕咱们的张将军。到时候派出张将军，抵上2条航母。这非常感谢北京的赵先生。 好，谢谢你。 嗯， 我们来听听下面一位，牟先生是吗？ 穆先生。 穆先生，穆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你知道吗？你怎么看？ 嗯，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觉得日本这个媒体应该是在放狠话。 嗯， 他让我就想起来，就是很就不久之前吧，朝鲜经常放的一些狠话，就是说，比如说要把美国赶出地球，要攻取华盛顿之类的那种，就是放狠话的一种表现吧。 嗯， 我觉得可能还是内心比较脆弱，然后比较焦虑，他的一个反应。 嗯，内心焦虑的反应就是放狠话。 对， 嗯， 就 像有的人一焦虑就拼命的吃东西。 对对，就好像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就是走夜路的时候， 嗯， 就自己不敢走，然后我就大声的唱歌，大声的讲话，用这个来给自己壮个胆嘛。 嗯， 我觉得他这个就有点这个意思。 嗯，好， 哎，这个比喻非常形象。 嗯， 好，走夜路的时候唱歌。好，谢谢穆先生。咱们今天最后一位是北京的陈先生。 来，陈先生在线上吗？喂。 哎，对对。 啊，您的信号有点不太好。 嗯， 不过可以听得清楚。您讲。 好，您说。喂，陈先生。 喂，你说吧。 哎，您怎么样看这个日本媒体称中国的航母是纸老虎？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笑，因为作为对立的双方嘛，他肯定要贬低我们。当然也认为我们国家航母也确实是落在别人的后面，但并不是纸老虎。如果他认为是纸老虎，那么将来就试一试吧，看看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吧。 哦，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假设。 试一试吧。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但是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估计没有人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 但是有一些东西不是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嗯， 好，谢谢，听明白了。这个陈先生认为该发生的它就一定会发生。 嗯， 好，这个是大家一说到这个跟日本哈，通常都会挑起一根敏感的神经，特别是航母。那很多人说了，这个辽宁号又让人想到当年的这个甲午海战，也想到甲午海战。因此呢，每当有日本不管是什么媒体，大报小报，有这样任何的在军力方面的对中国做出评判的时候呢，咱们总有一些这个网友也好，或者说咱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又是一个历史的轨迹即将重演，因此都特别的敏感，也会特别的愤怒。那当然了，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份日本的这个报纸，它不是什么大报啊，只能够代表日本。怎么说，用一句熟悉的话说，一小撮人的声音。 这个其实每个媒体他有自己的一个立场，就像今天我们第一位这个听众刘先生他所说的，这个不用在意，我们大国有大胸怀啊。当然了，这样的一种言论出来的时候呢，也是引起了大家对于这个辽宁舰的一些关注。其实对于从这个教育的程度上来讲，就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大和号，如果让更多的小朋友啊，或更多的平凡人了解辽宁舰他的战斗力的话，其实对国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 嗯，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闫婷， 再会， 拜拜。